情执没断，啊，称之为菩萨。啊，非常可惜的，现在人迷于科学，疏于圣贤教育，疏忽了，不去看它，不去研究它，啊，就把迷信的帽子扣上了。这些古圣先贤冤枉啊，真冤枉啊！所以我们认识，我们要尊重，我们要认真学习啊！这种教育利益无边。啊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能够接受圣贤教育，真的，方东美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这种享受也不分贫富贵贱，只要你有缘，你都可以得到。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贫富贵贱是平等的，最高享受是平等的。那么自此一时，出生呢无量之三昧总持门。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，渐次增长，至于第十地。啊，下面念老的注解：以上之初地至十地，乃密教所讲的十地，不同于显教的十地。念老是密宗的金刚上师，啊，是一位大德了。所以无量寿经里面确实他是圆满大法。经文虽然不长，佛教所有宗派的密要啊都在这部经里的，啊，那他的解释，啊，也包括一切法门，啊，有小乘，有大乘，有显教，有密教，有宗门，有教下，啊，通通都有，啊，甚至还讲到科学。啊，现在东西也包括在其中，集住集得好啊！啊，读他这个注解就读了193种典籍，啊，而且是193种典籍里头的精要。如大疏六，这个大疏都是讲华严经，啊，清凉大师的华严经疏钞第六卷里面有这一段文：经此经中，啊，这个此经是华严经，言一生者未从疑而生也，啊，初得见菩提心时，从一舍之地发生无量无边三昧总持门，啊，总持梵语叫陀罗尼， 如是业业地中啊，次第增长啊，业当业之啊，当之业耳。七之第十地满足，未知第十一地。二十从一时境界，具足化身一切庄严，唯少如来一位，未得正知，更由一转法性生，即不佛处，故名一生不处。这是《华严经大疏》里头说的。啊，经词经宗，这一部经的宗旨，啊，确实是说一生，《华严经》一生圆满成佛。幕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出了示范。啊，所以这叫一乘大经。啊，那么从一二三初得净菩提心时，啊，这个净菩提心初如初地，华严圆教初住等于别教的初地，就是禅宗一般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个地位，啊，得清净菩提心。所以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，华严经上讲初发心功德品，发心的功德无量无边。这发心是什么？就是我开始用真心的，在这之前我用的心是阿赖耶，从这之后转阿赖耶成四智菩提，所以叫净菩提心呢。啊，密宗我们前面学过无智菩提，他讲阿摩罗什，啊，显宗呢把阿摩罗什跟阿赖耶合在一起，就阿赖耶染净两分，啊，净的密叫阿摩罗，都分出来了，染的叫阿赖耶，啊，在显宗的时候他合在一起，阿赖耶有染净两分。啊，一再的显示这些信息，啊，都是告诉我们的真心的可贵呀。为什么不用真心？就是怕吃亏，怕上当。错了，吃亏上当小事啊，鸡毛蒜皮啊，实际上吃什么亏，上什么当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你想你看你上什么当，你吃什么亏，你不敢用真心呢，那个叫真的吃亏了，真上当了啊。啊，这还是什么？了解的不够透彻， 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对一切人用纯真之心。啊，他欺骗我，我不欺骗他。啊，实际上是他真骗了我，我哪有东西可骗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哪一样东西是我？连身体都不是的。啊，你喜欢就拿去吧。啊，你愿意告诉我，那你就明告诉我，我欢喜拿去；不愿意告诉我，偷偷摸拿也行，可以。啊，你说我多快乐，多欢喜啊！啊，又何况因果律里面告诉我们，如果是自己的东西，别人偷不去，那你偷去了，这边又来了，不会失掉的呀。啊，东西被人偷去的时候，哎，他还有福分的。他要没有福分的话，他不能享受。你看，干这个事情又何苦呢？啊，偷是你命里有的，命里没有的话，偷去之后你享受它，不是生病用了，就是遇到灾难用掉了。啊，出了车祸了，把钱花光了。啊，你不没有不这样欺骗来的时候，你不出这个乱子啊，再不然带一场大病啊，把这钱花掉都干着。所以人要相信命运呢、啊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，不怕。哎，钱摆在那都没有关系，谁用谁拿去用。啊，你就晓得摆在那一两个月还没人动，这地方人都不错，都是心都很好，都不贪财，确实是这样子。啊，不要躲躲藏藏，哎，不要天天防这个防那个，那都叫错用了心啊。啊，你拿这个心去念阿弥陀佛多好啊！啊，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个世界通通放下，全给你们，谁想要谁就拿去。啊，得大自在。啊，所以从一舍之地，啊，这个一时，佛学大辞典也有解释。啊。一时，第一个是平等的意思。平等指实相，叫一时。一时在讲一体，实是真实啊。真实就是一体，一体就是真实。啊，真正真知道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，我还有什么机会呢？啊，我有福报，大家享受，真肯这样干呢？福报就越来越大了，为什么呢？越施越多，永远享受不尽呢。凡是错用了心的人，都是没有把事实真相搞明白，错用了心。走了许多弯路，吃了很多冤枉亏，吃了苦，啊，造了不少罪业，来生果报更可怕。这真正不值得了，叫真错了吧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